看你笑的感情，我看着在我命，不可摆领我的想象，在意乱藏，你看你看我的重要性， 彩色的大卷发，哼鼻子最滑稽的步伐，这样的快乐你学会了吗？ 会了吗？ 用笨拙又惊险的杂耍继续对你装傻，所有的悲伤统统完了吧，完了吗？ 说那成你的钞票小心就买不到，心想时间不赶快来， 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，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。 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周慧敏。周慧敏在当年被人称为香港演艺圈的玉女掌门人，她的面容清秀，气质典雅，不知道多少歌迷和富商才子都为她倾心不已。 我想你看你是对的， 害怕回头太冷，我 1994年可以说是周慧敏的丰收年，同时也是周慧敏最忙碌的一年。在这一年，他一共推出了8张唱片，几乎占据了他这么多年来所有唱片的一半数目。而且他还在这一年成功地举办了在红馆的首次个人演唱会。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《离开忧郁的习惯》，也是1994年我认为在众多唱片当中比较出色的一张。既然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抒情路线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把这种感觉进行到底。马上听到胡彦斌和李才华的合作，《有梦好甜蜜》。 淅沥的雨丝像那流水琴，它叮叮咚咚是那么动听，斑驳的树影像梦的森林，引领我走进五彩的生命。满天的繁星沿着我点点点的秘密，夏日的蝉鸣鸣唱我对未来的希望。Dream my dream, every day has a dream, has a dream。 总觉得有梦好甜蜜， 是为什么？

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带你听到一首我们熟悉的歌，叫做白天不懂夜的黑。但是呢，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有一些新鲜，它是来自于这首歌的作曲人林隆璇自己的演唱。 眼神的关系，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，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，才有浅浅重叠的片刻。白天和黑夜只交替，没交换，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。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，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像永恒燃烧的太阳，不懂那月亮的盈缺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。交替没交换，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。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，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像永恒燃烧的太阳，不懂那月亮的盈缺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像永恒燃烧的太阳，不懂那月亮的盈缺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。不懂我伤悲，就好像白天不懂夜的黑。 正是这首林隆璇创作的《白天不懂夜的黑》，让那英在他的唱法上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而且一举拿下了台湾唱片市场。接下来大牌周大哥，我们就需要听到的这一首呢，是一首非常有重要的纪念意义的作品，叫做《风留给春天》。这是一张在张雨生去世多年之后的纪念专辑，2003年由风华唱片发表。专辑里面收录了14首张雨生从来没有发表过的新作，由台湾歌坛的34位歌手，同时也是他生前的好友演唱。 我不能相信情难自禁的一种离愁别绪，让我渲染于情后心灵的光，带我穿透覆盖城市的你，将它看清。如果开始就要继续，